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系咪有声噶？哇，今日又即系点讲咧？因为由头到尾咧，呢个节目都好多律师，系嘛？律师啊，当然系忙啦，系嘛？咁当然啲律师忙嘅时候咧，我就要揾脚啦。咁咧咁啱得咁巧咧，今日就有人帮我炒花生，咁我梗系要揾佢上嚟啦，系嘛？ 咁客气，我即系呢个，我一年冇嚟炒咯，好似花生期货，我上年嚟 一年， 系啊，应该差唔多一年前。咁就你知我呢啲依家都唔蒲头乜滞噶啦嘛，咁我啲不问世事，咁啊所以都一年一次差唔多噶啦，一年一次啦吓。 咁啊讲大话喎你，唔蒲头乜滞，呢排都成日见你上舞啊吓，又城市论坛又成吓，你摆明系收到 invitation 你去城市论坛啦。 城市论坛系嘅，因为35周年，咁啊承蒙啊谢子峰邀请，咁啊即系叫做之前佢哋嗰个小小嘅生日会，咁啊即系出席下啦，再留埋低，咁啊即系拿下支咪，其实真系纯粹友情。即係真係純粹因為係謝志峰嘅啫，咁大家如果見我發言嗰日都即係有啲印象嘅，都係其實純粹係真係為咗謝志峰講嘅嗰番説話，即係聽聞係呢個佢即係有壓力被退休，咁所以就諗住唉朋友一場咁。即係盡點面力啦，講到幾多得幾多啦，幫到幾多得幾多，即係希望唔好幫到忙啊！真，你知港台呢啲嘢好難講嘅，依家隨時一個唔覺意，我講多幾句，分分鐘用早啲退，提早退休添啊！真大佬， 今日犀利喎！有個報道話你係咪爆啊？ 咪爆系呢、這个呢、這个就真系唔知几时封嘅咪霸自霸系嘛咁啊咁啊呢个就食啊嘢多谢明报嘅抬举啦吓咁啊我都唔知我都系又系纯友情又系纯粹即系都久未露面咁又唔系话刻意去啲咩发表咩意见纯粹又系啊咁啊都继续有留意政改嘅发展嘅咁啊所以琴日嗱呢个就唔系城市论坛啦呢个就系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会咁就搞嘅一个政改论坛咁啊，其实在席嘉宾都星光熠熠噶，咁都亦都左中右都有代表，咁所以变咗就都觉得呢个机会都好难得啦，咁啊亦都去叫做都蹬下脚啦，做下台下嘉宾咁咯。 嗱，真系琴日发生啲咩事咧？就我谂住可能喺第一节尾或者第二节先讲，咁咧系想降低翻少少个 tempo， 因为点解咧？嗱，今集节目我想点做咧？真系见到。啊，所謂叫有人炒花生，又或者係你阿哥炒花生，係嘛？你同劉墉炒花生，我先突然間醒起，不如揾你嚟客串下都好。 炒花生呢家嘢真係我都唔在行，我都係好被動，應該咁講，我都好被動，我都被炒花生 嘅 啫。 因為原本我都今日諗緊講咩嘅，因為阿Donna同Chris都有事喺身，咁就 咦 ，by the way 唔使介紹自己㗎嘛？ 你唔使介绍自己啦，呢度冇时间俾你介绍自己。 冇时间介绍自己噶嘛？ 因为你一踢出你个名咧就收钱噶啦。 好 ，OK， 唔踢名咧就唔收钱。咁佢系边个咧就唔关你自己睇啦。 OK， 得我自己睇，自己睇，认得出把声就认唔到就自己睇啦吓。咁啊 ，OK。 咁所以今集咧，我系想一半又讲下而家发生紧嘅事，因为嗱老老实实，即系呢排发生嘅嘢其实好淹闷。 吓， 即系所谓叫政改咧，都唔知讲咗几多个礼拜噶啦。 嗯。 咁呢个礼拜政改有咩新鲜消息？就系话嗰班人系嘛？嗰班 落区。 即系我其实唔知有乜好讲嘅即系都系应酬呢句啦。今日苹果头条，你记唔记得今日苹果头条系咩？ 政改宣传啊，系咪今日定琴日啊？琴有一日系政改宣传落区，跟住高永文话讲完。咁我初以为佢系踩场 fans 添，我以为佢系听得多某网台嘅节目，成日都讲完，咁所以就先至有呢一句有感而发。 即系今日苹果摆到第三、第四版咧，就已经系讲紧系点解大陆相亲啊？ 哦， 即系嗰啲系无关痛痒，因为点解咧？即系香港啲事就太热门，即系冇乜嘢， 冇乜嘢好讲啦，系嘛已经。 即系要讲嘢就讲得太重复啦、即系个礼拜开麦系嘛，我又唔系院长，我又唔需要追击阿蓝毓民系嘛，咁我有乜嘢好讲咧？咁倒不如就轻轻松松系嘛，即系 邓子峰。 点解系邓子峰咧？ 佢以前有个节目真系叫轻轻松松邓子峰，大家可能啊，即系唔系港台，好似我听咁多港台嘅人。 即系我反而想做谢之峰啊！ 哦，系、哦，你系你网台谢之峰嚟嘅、哦。 钓鱼啦，啲人识网台肥佬礼而家。 咁话仲劲，仲劲。 咁啊死啦！ 传媒大亨。 嗰、那个人哋系百几亿身家出报纸，我就啱啱耷耷喺度。 诶、hey, ，咁你咩嘛？未去到佢咁嘅年纪啊嘛？去到佢咁嘅年纪，可能你二百几亿、哦、三百几亿、一千几亿。 我无福消受。我希望我喺个年纪咧就安安乐乐、安万年就 OK。 平平淡淡就得啦，系嘛？ 我不嬲都 系啦，啱啱呢个好紧要。 咁啊，开头同你倾偈先啦。喂，见你上年都成日唔喺香港，今年系咪多时间留香港？ 其实都差唔多，不过就周末咯，尽量都翻下嚟咯。咁都四围飞啦，其实今年仲飞得多咗，因为飞咗多埋美国，即系以前都多数都系亚洲、欧洲呢啲啊，或者即系起码中港台为主，依家就都照样系呢啲地方，但系就去美国嘅比例又高翻啲，咁所以变咗其实就都系时间，其实喺香港时间都少咗噶，即系只不过一个月啦，啊话唔定啦，譬如二月咁，我试过成个月唔喺香港，咁三月就多翻少少，系咁但系咪就所以咪就都会一样出 trip 啊，咁所以变咗就成个二月就唔喺香港，但系三月又多翻少少啊，咁即系所以好难讲咯，咁恰巧咁啊呢几个礼拜都可以腾空到出嚟，咁又都话咯，即系依系 by invitation 我先会蒲头嘅，即系通常好少自己行起上嚟就走出嚟，即系讲下嘢咁样样就好少啦，我已经戒咗口痕。戒咗， 佢真系唔系好信噃。 戒咗炒花生啊，所以 唔系好信噃。 唔系吧？我真系久唔久露下面，同埋真系 by invitation， 即系无论系城市论坛三十五周年，定系啱啱琴日嘅呢个政改论坛，咁都系咁啊，即系系啦，即系有邀请嘅，我就都有时间，即系夹到我都会嚟咯吓。 嗱，呢排嘅股市炒到兴，系咪？你有冇谂把牌先？即系而家大家朋友见到。第一件事吓，俾个 number 嚟先。 喂， 请食饭迟啲。 早轮已经俾过下讲，但冇我就唔 specific 讲 number 嘅。不过早轮同你 玩快， 唔系咧。早轮同你呢个餐聚餐的时候就已经都嗰嗱，我仲唔知又唔系马后炮，我仲记得嗰日星期五嚟嘅。 系啊。 咁啊，然之后我仲话嗱，嗰日系如果嚟紧呢个礼拜。一开返市又调整就做嘢啦，就好卖货啦。跟住因为我系大涨小回格局嚟嘅，买完货入定坐喺度，你系等请食饭啦。咁结果嗱，唔系依家唔系马后炮，我仲记得之后 exactly 系咁样发生。开返市当日即刻嚟个调整，即刻嚟个回吐。跟住我仲礼拜二，跟住即刻弹升翻啦，吓即系升突咗啦。咁我仲记得即刻 WhatsApp 咗阿肥佬黎你。我仲话喂，请食饭咯，系时候。如果你有做嘢的话，今日应该赚执翻唔少嘅。咁所以就 同埋你嗰日就俾咗个点数我，就问下 number 我。个点数咧，即系老实讲咧，就算打个九折咧，你我见到嗰个 number 咧，即刻请食饭。 系嘛 ？OK， 好，一言为定啊！ 咁同埋你俾个 time frame 我，咁个 time frame 我又唔系好想讲，平时你觉得应该可以讲 咧？我觉得冇乜大问题，因为我自己都系睇其实整体上都系上半年个市比较好啲啊，所以。即系系咯，即系 time frame so call。上次系咯，我分享过嘅，同你犯 你讲紧六 犯罪嘅时候，系啊系啊，犯罪嘅时候我有啊，都好 specific 讲我自己系睇到六月咯，即系个市我都系好到六月咯。咁当然你话喂，可能突然间阿爷依家喂唔放心，都系要多啲钱租落嚟香港，咁呢个另一回事啊。即系到时再分析啊。但系如果以呢一阵嚟讲，我觉得会好到六月啦 吓。咁即系咩 number 唔紧要，总之系而家 系总之有系啦，有货。介意 起碼睇 下 月尾啊， 系咯， 月尾就冚唪唥 pack up 我哋去旅行。 最好啊，最好系咁啊！我成日都话啦，做嘢辛劳几个月，然之后啊 pack up 下就放下假，咁啊放松下自己，做下自己中意嘅嘢，发下梦，咁都不知几幸福。 个个好似你咁嘅咩？ 唔系啊，即系依家好多人系咁嘅，其实我先唔系啊。我起码我一路系咪先一路做住咁，唔似有啲可以全职啊，即系四年又四年。一次算完又一次，咁我唔得啊！我起码嗱，我虽然成日都话，喂，千祈大家唔好觉得我咩复出啊，唔复出啊呢啲，我暂时嚟讲，我都系冇特别嘅计划嘅，系咯。 咁啊，呢排又见你成日，又唔系成日铺头啦，拜 有 几 次啦，拜 invitation 咁啱又城市论坛又吓咁多周年啦，三五啊， 系三十五， 三十五周年啦，又咁啱，琴日有个论坛又请你啦，琴日个论坛咩性质嘅话？ 琴日純港政改嘅，咁就都叫做有唔同嘅意見啦，包括喺泛民裏面都有阿梁家傑啦，莫乃光啦，咁仲有一個叫黃成志，咁大家唔知仲當唔當佢係泛民啦嚇？依家 呢個唔得。 OK， 咁另外就有呢、這個黃友嘉啦，咁全國人大啦，係啦，同埋周浩鼎啦嚇，咁所以其實就都真係的，而且確都左中右喺曬度，咁都整體上嘅氣氛都幾理性，同埋都即係大家唔會話互搶咁樣樣嚟到講咯。咁的而且確係聽多咗好多，無論係待唔待住先嘅理據啊，同埋佢哋嘅支持嘅原因咯嚇。 喂，好奇怪喎、啊，泛民嗰班都叫做後生少少，唔係都叫做老少少嘅。點解突然間搭個周浩鼎落去咧？即係點解唔攬下李慧瓊子落去咧？ 咁話呢個係新貴嚟嘅喎，即係啊，當然啦，阿瓊子都係新貴啦，就由副主席晉升為。整個黨嘅主席亦都係第一位最年輕又係女性嘅主席，咁當然我覺得民建聯真係一個嚟緊，我諗呢幾年都係部署住一個交接或者係真係希望年輕化個政黨咯。咁但係周浩鼎都唔弱啊，周浩鼎都係依家係新任嘅副主席嚟㗎，咁佢都係即係喺政改方面都有自己嘅睇法，同埋即係個黨都揾佢。通常譬如如果上城市論壇講，上次都係啦，講政改嘅時候。都系揾佢做發言人嘅，即係其實佢係比較係政制事務嗰邊啦。 嗱，明問心啊，即係我覺得佢啊未至於話唔識講嘢，佢都幾口齒伶俐， 係 講嘢慢你少少，但實際上佢講嘅嘢即係唔係太過易 convince 人咯。 咁你要如果換轉係你去 stand for 民建聯嘅立場，你都好難 convince 人，尤其是如果我哋已經有既定立場嘅，你更加難被 convince 係嘛？ 你講下同埋個論壇個環境係點啊？即係邊啲啲意見可以可取啲啊？ 或者我將啲重點都 highlight 下啦，等大家即係我諗片就唔知佢哋自己有冇拍或者會唔會公開啊？係咯，咁但係就即係或者我咧，我將每個嘉賓嘅發言重點都截一截錄啦。嗱，譬如嗱，我諗大家最關心係黃成志啦，因為其實講真，會後咧，即係論壇之後咧， 好 friendly 嘅佢又 當然啦，佢同我都本身好 friendly， 我都好 surprise。講真，即係其實講真，我批评佢都不少，我都批评佢不少，咁批评民主党更加不在话下啦。咁但系佢会前会后都非常 friendly 嘅。咁先唔好讲佢即系会后嘅态度啦，但系即系话佢系的而且确系一个好大嘅焦点啦。包括系论坛之后，其实好多我谂着紧有九成嘅媒体嘅朋友啊，都系揾佢去搏咪或者即系问佢问题咁样样咯。咁我见好似 即系佢琴日嘅言论就代表民主党啦。 嗱，佢冇以民主党嘅身份出席，咁但系冇， 唔系好听得明喎呢句。 佢系前立法会议员嘅身份出席。 哦，咁 所以 牌仔系咁， 系啦，个牌个 name tag 嗰度系写 有端倪啦。 佢前立法会议员吓，咁、所以佢应该我唔知啊，同党有冇沟通呢、這个就要问翻佢啦吓。咁、但系起码系都成为所以话一个焦点，就系、是、因为好多记者都问翻佢，即系对于嘅即系对于呢个代主先嘅立场，点解即系咁鲜明话依家要赞成呢个代主先啦？咁席间佢都有讲，就系、是、最大嘅一个理据啊，可以话即系我听完佢几次发言之后， 都有啲系值得可取 嘅。唔係可取，係即係我將佢企圖去概括地話俾大家聽，佢個重點在於邊度？佢話覺得待住先，發揮呢個500萬登嘅選民可以一人一票，令到個特首咧嗱，譬如如果你唔認同梁振英，但係梁振英真係最後都當選嘅話咧，你無論係以白票嘅形式又好，或者唔投票嘅形式又好，梁振英當選嘅嗰個百分比或者得票率啊。是非常之低，譬如舉例佢只係得返 15% 嘅支持度，或者佢嘅得票呢得 15% 嚟到當選呢個特首。咁於是乎就可以突顯咗呢個特首嘅不濟，或者突顯咗香港人對於呢個特首嘅不認同。咁於是乎呢係啦，咁於是乎呢所以點解待住先有呢個好處啦，因為你唔待呢1200人呢，嗱譬如用689票去贏呢，佢都依然過半數喎、佢都有成六成選票去贏喎、咁於是乎佢就可以大大聲同人講，我以六成選票去當選呢個本屆香港特首。咁但係即係黃成志嘅意思啦吓。就話哦唔係啊，如果佢要經過大即係成個全民嘅選舉洗禮，哦佢可能到最後得 17% 支持度嘅話，咁呢個特首咪冇認受性咯？我哋咪 知天真咧，即係建制派都有四成選票啦，咁特首選舉點會得 17% 咧？ 即係佢舉例啦，即係佢總之就話你可以突顯到呢個當選者嘅不濟。 咁我於是乎我台下發問嘅時候都有問佢咯，我就話嚇，咁如果以你嘅邏輯，咁即係話我哋爭取咗三十年嘅民主運動，我哋爭取咗呢個普選三十年，就係、是、為咗突顯呢條彈散嘅不濟。因為佢自己用彈散嘅，即係我都本來唔想用呢個字。 即係你好 elegant。 係啦，我 elegant 嘅，我以為嗰個場合，咁點知即係話曬啲酒店 setting 啊嘛，咁即係以為係 elegant 啲啊嘛，點知佢自己喺度爆先嘅喎，哦咁我咪就顯到佢係一條彈散咁樣，咁於是乎我就引用翻佢呢個彈散嘅比喻，我即係話原來你帶領住我啲，佢又喺度好 proud of 自己。已經啊花咗三十年嘅時間去幫香港幫香港人爭取民主，咁我於是乎就 call 翻佢呢兩個重點咯，我就咁即係原來阿黃勝之你就覺得嘥咗三十年嘅時間去爭取到嘅呢個所謂一人一票嘅選舉，就係、是、證明呢個特首係蛋散。咁於是乎就即係我問翻佢，咁咪就係代表原來哦個意義嗰一票嘅意義就去證明呢條友係蛋散嘅啫。咁我哋原來就係咁辛苦做咁多嘢，就係、是、要爭取呢一樣嘢。哦，咁即係我就咁樣嚟到即係戳翻佢咁樣。咁冇啊，咁佢之後佢有簡短回答咯。咁佢啊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嘅。即系啲客套嘅说话啦，问得好嘅。咁但系佢话即系唔止嘅，佢话除此之外，咁都系一个进程咯，即系 typical 嗰啲咯，即系 sell 政改嘅大体嘅原因咯，即系一个进程嚟嘅。而呢样嘢都 tie back to 阿周浩鼎，亦都系有类似嘅腔调啦，或者类似嘅立场啦，就系话你总不能够一步登天。啊、甚至乎系啊，佢哋依家啊多咗一个新嘅见地啊，就系话啊攞埋呢个。五十年不变啊，邓小平讲嘅五十年不变，即系2047，到时就哦唔知噶啦，即系好似讲到嗱，你依家你都唔 secure 住呢个有机会俾你起码由小圈子变成一个一人一票500万登记选民啊，最多可以嘅一个所谓嘅普选啦，佢哋定义为普选啦。佢话如果你依家都唔 secure 呢样嘢，第一下一次去政改或者下一次提出政改已经唔知何时何月噶啦，再者就再讲埋就系、是、喂嗱。2047嘅就下一國兩制，即係有啲暗示咁樣，即係到2047嘅你哋 一國一制， 係啦，你到時你依家都唔盡量攞到幾多得幾多咧，咁就你唔好怪人哋到時2047乜七都冇啦。 呢句説話係周浩鼎定係黃成志話？ 呢個周浩鼎嘅，呢個周浩鼎，即係黃成志未去到咁盡嘅，黃成志純粹落咗三督屁就係話，哦嗰一票咪好突顯到呢個特首嘅不濟咯，嗱咪有選民嘅監察咯，每一個人都有投票嘅話，佢點樣都要面對選民咯，你咪有個所謂嘅投票嘅 power 咯，咁樣樣，即係佢都係大路嘅呢啲説法咁樣。咁 周浩鼎就當然 係啦，當然就更加啦，係啦，更加去得盡啦，咁就係即係當然都係支持政改方案啦，同埋都係勸喻泛民主派嘅。即係朋友，即係佢就直情話：喂，你唔選過，你點知冇得贏呢？即係佢好似覺得係泛民覺得你哋冇得贏，所以呢先至否決呢一個方案。咁周浩鼎就話：喂，你試過啦，知啦，你試咗先啦，即係或者你用咗先啦，你未必冇得出閘㗎喎。In fact， 佢就覺得就係呢個制度，你哋都係好有機會出到閘㗎喎，咁樣樣。 即係打個比喻。大家玩锄大碟，你一派完牌已经知道自己四条烟四条碟噶啦，你点知你冇烟冇碟唔赢得啫？你玩下咯，你未试过你点知啫？ 你可能靠同花顺咧， 系咯，难唔难啲三条顺咧？ 系啦， 难唔难啲三条顺？你可以冚烂打晒嗰四条咧？ 系啊， 佢态度就系 冇 错 啦，即系鼓励泛民主派加入支持咋。其实你都有机会三条顺嘅，咁唔使介意我嗰四条碟啦。咁 黄成志有冇即刻两眼放光？ 咁 系、啊， 又多样嘢，抄督屎，又抄督屎， 但系督屎喺民建联度嚟嘅。 跟住黃友嘉其實反而仲我覺得仲激動啲，即係其實成個政改論壇裏面， 你介紹一下黃友嘉 第一。黃友嘉係全國人大嚟嘅，咁佢其實一路都係啲商户，即係佢係JL大學嘅經濟學嘅我唔記得係博士定係碩士咁樣啦。咁就總之都係一個外國受美國教育翻嚟，咁所以其實我同佢之前都有交流過㗎啦。咁亦都今次亦都有一個好 direct 嘅一個討論，就係、是。其實因為佢成日喺度講，佢直間成日喺度講達賴喇嘛，即係佢話哦，如果即係佢話中央大家佢話大家理性啲諗下，中央又豈能夠接受一個同佢對抗嘅香港特首啊？佢話佢又成日舉呢個例子，重複又重複就話，如果達賴喇嘛聲稱係嚟宣教或者純粹宗教理由嚟香港，咁如果一個泛民或者一個哦。 即係純粹即係佢話哦抗中嘅或者抗共嘅一個特首，又有乜可能唔俾，或者係可能甚至乎故意要俾達賴喇嘛嚟香港啊？咁可能即係喂，到時就會出現咗一個國家安全嘅危機啊，或者甚至乎有憲制危機啊咁樣，即係講到喂上綱上線到係即係覺得哇，如果有個大家立場不一樣、政見不一樣嘅特首咧，哇就天大嘅問題嚟㗎啦，所以咧。点解？ 我觉得呢啲系一个好好嘅辩论对象喎。 系啊，冇错。 practice 冇错，两嘢就要指出其不是嗰啲。咁于是乎我即系我当然啦，听完咁佢讲，我继续讲，佢同梁家杰之间亦都好多火花。咁我亦都 Q 黄博士就系话呢样嘢咯，就话喂，第一就算系咁又如何？嗱，首先第一我就话你不能够滑坡理论先。喂，你唔能够我拎住把刀一出街就一定系杀人噶嘛？系嘛？即系我唔可以拎住把刀去切蛋糕嘅咩？点解你喂达赖喇嘛嚟又如何？我都问佢，我直情直呃佢，我话喂达赖喇嘛嚟，如果真系喺一国两制底下又如何先？系咪等于听日西藏就会解体先，就会独立先，就会脱离中国先，就会啊好乱先成个国家？系咪有呢、這个？必然嘅關係先。 你而家俾佢嚟香港，唔係俾佢翻北京，大佬。 就算係我都話啦，就算係俾佢嚟到啦，咁又如何呢？第一，第二，我就係同佢講，喂，你我都即刻當場同佢，即係大家公開嚟，我話，喂，我同你都係喺美國受教育嘅，大家都知道奧巴馬總統就係民主黨人，但係偏偏五十個州裏邊佔多數嘅州長係共和黨人，請問有何憲制危機？因为如果根据翻一套国家嘅法律或者有本身有体制嘅，喂，我话 Q 知你喺共和党人喺自己个州嗰度做埋晒啲咩动作啊，邀请埋晒啲咩不受欢迎人士啊，乜都好，呢、这个系咪危害到个主权先？系咪真系咁直接影响到管治先？咁咪就用呢个方法嚟咯。喂，已经凸显咗个问题就系你唔系唔能够大佬第一，你将呢件事。亦都以偏概全啦，講真，喂，你就咁一個特喇嘛，咁你就話，哦，就會，哦，所以唔可以啊，特首一定要有規範啊，或者一定要中央篩選啊，咁，喂，咁仲有好多其他因素咧，或者點解你唔可以用選民啊？梁家傑就挑佢呢樣嘢最多嘅就係話，咁點解你唔可以相信選民嘅智慧咧？係嘛？即係如果你真係尊重一個民主機制，你真係尊重呢個選舉，你真係尊重香港人嘅抉擇。咁點解唔可以嗱？好啦，就算係攤開嚟講，就算係特喇嘛呢個事件，咪問啲候選人咯。即係梁家傑嘅意思就係話，你咪叫佢問啲候選人咯，即係叫全香港市民， 你知唔支持港獨？ 係啦，你知唔知甚至乎藏獨，或者你知唔支持特喇嘛入境？直情講得咁細緻啦。咁你咪問咯，叫啲人問咯，問到佢答到你為止。咁到時選民就識得作呢個決定，我究竟投邊個一票啦？使乜你自己喺呢度操心咧？咁樣樣，即係其實係圍夾佢已經，但係佢就都好多辯解嘅，其實都。 咁但梁家傑，咁琴日應該有啲身段啊，佢點樣同呢啲男仔打架咧？ 佢唔係直接打嘅，但係都有來有往㗎，都刀光劍影㗎。所以其實我都幾 impressed by 梁家傑。其實整體上，我覺得無論係辯論嘅技巧同埋佢用嘅比喻邏輯同埋整體上嘅表現，我覺得都係梁家傑幾即算係。如果即係純粹論一個觀眾嚟講，我覺得佢都係比較突出少少咯。咁咁啊，傑哥我都如果有睇明報嘅報道都有寫我就係話因為見冇維園阿伯啊嘛，咁我做完維園阿哥咪又分析。演埋啊！呢、這個又飾演埋呢個維園阿伯嘅角色，咁啊挑下泛民主派嗰啲人咯。咁我都有問阿傑哥嘅，我話喂，咁好啦，嗱，依家我就聽完曬你嘅立論，或者聽完曬咁多人嘅意見啦，我就真係都唔係好聽得到，究竟泛民主派喺否決咗呢個政改方案之後，點樣可以再繼續帶領香港人去爭取民主？點樣可以有下一步？或者究竟成個路線圖係點樣樣？ 嗱，呢個問題我同你一齊討論。 好， 轉頭翻嚟休息一陣。 嗯。